芬兰全国竹笛思想研究委员会出版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以革命性思想公使促进最后胜利》单行本。著作发行仪式14号在赫尔辛基举行。